在河边看水，以免发生危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转多云，午后的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至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呢35%。那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呢23度，最大相对湿度呢85%。那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白天受到高空级的控制，气温较高，有一定的光照条件，比较有利于臭氧的生成，那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3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舒玲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共产房的一些事儿哈。根据统计呢，包括正在规划的共有产权房在内，北京的各个区县提供的项目呢，已经多达40多个。那在我们往期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讲解了共有产权房的一些基础的知识，但是呢，可能是还有很多的这个关于共产房的一些问题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仔细的来说一说啊，关于共产房的事儿，包括也来说一说这个很多这个贷款哈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呢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那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了。另外一个，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如果您想让我们的专家啊给您从头到尾的从设计方面呀，或者质量方面啊，帮您去指导啊，或者说是监督啊等等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报名。85013710 85013710。那今天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这个嘉业房谈的杨乐，你好。 大家好。 嗯，刚才呢我们说了啊，说这个现在这个共有产权房大家这关注度比较高嘛，对吧？ 对， 一个是价格它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再一个呢我们要以住为原则的话，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这种房子，而且有些位置确实还不错啊，所以还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啊。那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事儿啊。那在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在上 档节目的之前上午，然后正好呢也是有一位听众朋友一直在问我这个平谷这个地方的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呢他也一直在问我，你说到底这个房子值不值得买啊？然后呢可能现在来说这位朋友因为他是在海淀上班嘛，所以相对来说觉得说有点远，但是呢我也跟他说了，我说等到2020年就基本上这个地铁开了之后啊，而且主要这个房子他拿到了也差不多也是这会儿了， 对 啊，那开了之后您自己考虑一下，比如说这个上班还远不远，对吧？然后包括他旁边因为又有公园嘛，还有像一些其他的一些配套，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可以买的，没有问题的啊。所以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会比较的纠结， 对， 关于这个项目目前我知道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政策是吧， 是这样， 不能叫政策吧，就是 一个新消息 、嗯、对，再跟大家说一下。 对，首先是这样啊，就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平谷马房的共有产权房保利桃园香谷项目发布了它的相应的一个摇号的公告， 嗯， 它在这个月的11号啊，就是过两天就要摇号了。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具体的消息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个项目呢现在根据资料显示的话，它申请是一共是13200多户申请，通过资格审核的家庭一共是5100多户，其中呢这个新北京人就是我们符合条件的非经济家庭呢一共是137户通过了审核。这个房源呢，从现在这个项目公布的房源来讲，它一共是148套。 那基本上只要是新北京人，应该没有问题都能买到。 对，就是人人有房，只要您这个去选房的话，就基本上可以选择到的。另外的话，平谷的无房家庭以及我们的这个其他区县的无房家庭呢，一共是4971户，可选房源是347套，这个选房比大概是在14:1，就是大概7%的这样的一个概率能够去选到这个房子。这个项目我们跟大家做个介绍，这个项目是在平谷的马房黎阳村啊，这个项目是15500含全装修的标准，您个人持有的这个产权比例呢是70%。就刚才我们的这个听众的问题，首先呢给大家去解释一下，这个您到底买不买，还是根据您的这个首先手里的这个钱的一个基本情况。 对，对， 如果您在海淀工作，当然您的预算的话，比如说我大概是在5万多到6万的这么一个单价的一个区间，那我还是建议您踏踏实实买一个商品房，或者是买一个现房价、竞价的这种房子，选择性还是比较多的。 嗯， 那但是如果说您的手头的预算确实有限，那这个项目我就建议您重点看看了。首先有几个因素吧，第一个就是像我们主持人说的首先它是距离这个地铁大概2公里左右，您这个。在2020年左右能够去坐着地铁去上班到市里，它是大站快车，平谷线还是比较快的。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总价确实是很低，均价的话 1万5。 这个周边的二手房，据我了解，现在已经是卖到2万多了。 对。 然后在最早的时候，这边的二手房，像比如说鲜花莲啊，包括像首城汇景湾一类的，最早的时候可能也将近快到3万的这么一个价格，但现在有所回落。就价格来讲的话，它首先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的。另外的话，就是这个项目还提供了一个117平米的一个三居。 嗯， 如果您按照这个1万5的总价去算的话，这个这么点钱就能够买到一个三居室， 100多万 吧？对，100多万买到一个三居室还是很不错的。 对， 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点比较优势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的共有产权房，今天我们的节目中也重点想去说的一个事儿，就是它的贷款方面相对来说比我们的商品房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就是它的商贷最低可以支持30%的首付，公积金可以最低支持到20%，所以这个跟我们的去买商品房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商品房如果您首套买一套这个普宅的话，大概还有35%的首付。 对， 如果对就我们手头而言，就是手里的没多少钱，然后您又打算有套房来住的这些朋友们，真的是比较适合了。 嗯，所以我觉得你看地铁有，然后呢这个其他的一些公园类的东西，这种环境上的是有的，然后呢其他的一些包括配套啊也是有的，所以说我个人反正是觉得还是可以买的， 可以买的 对吧，而且主要是价格确实便宜，你像其他都是吧，能便宜小10000的这样一个价格，那还是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比较明显。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这个价格在北京基本上您如果想买商品房的话，基本上是买不到的。 对对对。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如果就考虑通勤的话，其实我现在在望京工作，我在房山住，这个通勤的话， 听着挺远的，说实话。 对，所以其实您考虑通勤的话，还是看您自己能不能接受吧。所以这块首先是支付能力方面的这个具体的因素。 对对对，而且这次有一个好的地方，应该是7月11号进行摇号，好像就是说摇号的时候，就是申请的家庭是不用到现场参与摇号的， 对，这个共有产权房的摇号呢，都是在这个我们的现场这个进行摇号的，它是类似于一个小客车的一个摇号。那我们的这个媒体，包括我们的公证处，包括其他的这个摇号代表，都会到现场去帮您监督这个摇号的整个过程。您自己是不需要到这个现场去参与这个摇号的，您只需要在当天，一般来讲的话，如果 这个摇号是在中午左右举行，一般在下午之前就能够看到这个摇号结果了。您只需要关注这个建委的官方的网站，下载这个最终的摇号结果，凭借着您的这个申请的编码，然后去查询就可以了。 嗯，所以还是挺省事儿的，不用跑那么老远了，对吧？嗯，所以像这位朋友，就是光晨这位朋友呢，就是您可以根据您自身的这个钱的这个因素来考虑一下。如果其他的没有什么，我反正个人觉得还是可以去买的， 可以去考虑的。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借着这个吧，一起往后继续来说说共有产权房。共有产权房呢，之前也有朋友也在说这个共有产权房以后卖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难卖，这个确实是因为它并不是让你去进行投资的一个东西，它就是让你自己住的。那当然大家一定要珍惜自己这个第一次的机会，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你买了之后你要是再卖的话，你就肯定是不能够再买了。 对，共有产权房方面您就不能够再去买了，一个家庭的话他只能买一套共有产权房， 就买一次。 对，只能买一次。 对， 而且我们现在不要考虑这个卖的问题啊。首先的话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参考之前的也是评估的这个项目，叫做北京城燕唐悦，它也是一个共有产权房，也在前两天选房了。跟大家说说这个贷款的情况吧，就是很多人可能在买房之前就会先研究说，哎，我这个到底能贷多少款，我能不能买这房子，先算个账啊，这个具体的事儿。首先呢跟大家做个介绍，就是你在这个买我们的这个共有产权房之前呢，先了解一下贷款的知识，比如说多听一听我们的这个电台的栏目。 对。 或者是的话您在这个选房之前呢，它会每个项目都有一个选房咨询会。就是我们以这个今天的这个项目跟大家去说的苹果的项目为例，它7月11号左右会摇号，一般来讲的话它会在一到两周后去选房，在选房开始之前呢，开发商都会组织一个选房的咨询会。咨询会现场呢都会有两部分人在啊，三部分人在，一部分是开发商的这个我们的项目的职业顾问，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公积金的相关的工作人员，还有一部分就是商业他所支持的商业银行的这个贷款的银行的人。所以呢您有贷款的问题都可以现场去问的。那我们现在跟大家去说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之前已经选房的北京城建唐悦这个项目，他会发放一个他的贷款指南给您。比如说商贷方面，他需要这个是中国银行的商贷方面需要准备的资料啊，您在选房之前要带我们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以及中行的储蓄卡以及收入证明，包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其他的资料。那在这儿跟大家去做一个介绍，就是有很多粉丝之前问过，说我这个商业贷款到底要不要准备这个流水。这个流水呢是视银行而定的，有些银行需要您去打印您的流水，就是大概是在您买房之前，对，一年之内的一个流水。但是有一些银行它是不要求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中国银行，它就需要您一个收入证明就可以了。所以这块的具体还要看银行需要怎样的一个条件，这个我们到时候具体看就可以了。可能有一部分人对这个流水有一些疑义，可能流水有些问题或者打不来，但是有些银行确实是不需要的。 对， 而且在这个我们的共有产权房这个项目的贷款中呢，它一般也不是只有一家商贷银行，它是可以供你去选的。所以你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看看另外一家银行或者几家银行有没有这个相应的要求。那在贷款方面呢，跟大家说一下，商贷方面，比如说我现在想买一套120平米的，大概总价是在174万左右。那跟节目之前跟大家就说了，这个共有产权房它支持最低 30% 的商贷首付，您需要大概付个53万左右，然后贷款的话大概付贷的话是121万如果按照最高的贷款年限25年去算的话，您的这个月供大概是7000多块钱。从现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比例来看的话，共有产权房方面确实是首付比较低。之前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也有粉丝问过，说我首套这个商贷不应该是最低35吗？那因为这个共有产权房它是有保障性属性的这样的一个房子，所以它给我们的这个买房人提供了一个相应的一个政策的一个福利。所以呢我们能够享受到最低 30% 商贷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这还真是挺好的。 就首付您低了，这个对，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一个 5% 的一个点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我们的一个纯刚需或者是手头这个能力真的是有限的啊，这个5%的点还是很重要的。 对， 另外的话就是公积金方面啊，所需要的材料一样跟大家就来说一下，贷款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出示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包括我们的储蓄卡以及首付收据等等啊。这个公积金方面呢跟大家去说一下，如果我们的这个房子总价能够在150万以内，我们就可以实现最低20%的这个 公积金贷款的首付。 嗯， 因为我们的最高的公积金贷款上限的总额是120万，所以我们的这个房款如果您超过150万了，我们就需要用我们的总房款减去我们的最高贷款上限120万。 嗯， 如果您的这个总房款没有超过150万，我们就按照最低20%去算就可以了。以这个我们的北京城建唐悦这个项目为例的话，如果您买一个90平米的房子，它的总价大概是在130万左右，您首付基本上可以到265000块钱左右就能够买公有产权房了，20多万买公有产权房，这个月供的话大概是在5000多块钱左右。这从这个贷款的来看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个公积金贷款的利率还是要比我们的这个商贷要低很多啊，还是比较合适的。建议大家多看一看郊区的公有产权房，同时啊，这个我们的这个贷款如果符合公积金贷款的条件，还是更好的利用公积金贷款来比较合适， 嗯， 比较合理。 嗯，那当然，公积金是最低的嘛。 对，最低的。 对， 这个就是给我们给大家去说的一个我们的公积金贷款方面的一个基本知识，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另外就是有很多粉丝问过我们一个问题，说这个共有产权方面支持组合贷款吗？这个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在市面上可能我们去买一个商品房，纯的商品房，或者是买一套二手房，支持组合贷的这个项目了，像或者是房源来说算很少， 嗯， 因为这个方面有几个原因导致了，首先就是这个相应的流程可能要走的比较长，所以我们的不管是开发商也好，还是我们的二手房的卖房人也好，他一般来说都不太愿意接受这个组合贷款，因为我毕竟是这个卖房子，可能需要更多的把这个钱快速的回过来， 嗯， 另外的话就是，但是在这块我们的共有产权房当中呢。所有的项目我们的有关部门已经发了一个相应的通知，就是所有的共有产权房必须支持组合贷款，所以如果您将来买共有产权房的话，组合贷款这块是肯定支持的。有人会问这个组合贷，其实组合贷就是我们常说的，可能就有叫混合贷，有叫组合贷的，就是基本是公积金加商业贷款的这种样的一个形式。那比如说我们现在举一套200万的一个贷款额，就是总贷款额是200万，那我可能公积金能够贷120，然后商贷的话我用80万，这样就把我的整个的贷款就走下来了。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很多粉丝也在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用组合贷款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那如果买公有产权房的话，大家避免一个误区，就是我组合贷款似乎好像能够去省这个首付啊，就是我更低的去付这个首付，实际上这块是不行的。如果我们这个用组合贷的话，基本上的项目呢要求就是这个银行要求也是按照最低30%首付这么样去算的。这块能够去省的这部分，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我们俩去交流的时候，这部分您可能用公积金那部分利率能够去省一部分钱。 嗯，对， 这块的话还是会比较的理想。最低首付您听好了，组合贷款还是30%。那这块的话肯定很多粉丝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如果是二套了怎么办？其实这个首套二套它有一个认定的一个标准。那我们这块的话公积金这块首套二套的认定跟大家去说一下。他只认您在北京的房子，就是您在北京目前来说名下是没有70年产权的住宅的， 嗯， 您用公积金贷款就是按首套来算。如果您比如说在外地有过商业贷款，外地有房子，这些都不影响您在北京去买这个 公积金，因为它是有地域性的。 嗯，对，有地域性。 嗯， 您只要第一就是您在北京没有70年产权的住宅，然后这个另外就是您现在没有在用这个公积金贷款在还贷，就您把这个公积金还清了，还完了，然后您名下又没有这个北京的住宅项目，您就是首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认定标准。第二个，如果您是商贷的话，这个是认全国的贷款， 嗯， 就是不管您在河北也好，还是山东也好，还是在四川也好，您只要有过商贷的贷款记录，这块的话，您在北京再用商贷再去买房的话，就认为您是二套了。 嗯， 这块给大家去解释清楚。如果您现在的情况是，我现在在这个我的老家，比如说我在河南老家有一套贷款的商业贷款，那我现在在北京是属于无房，没有贷款记录的，但是我现在想用共有产权房去组合贷了，那您这边的话现在基本上按照二套来算了，您最低的这个贷款额度可能要到60%了。 嗯， 这块建议大家呢，如果您的钱是够的呢，还是选择纯公积金贷款会好一些。 对，当然这个纯公积金贷款就算是首套啊，其实它的首付很高啊，因为它毕竟最高只有120万嘛。 对，最高120万。 对，然后因为相 像共产房可能还好一点， 好一 些，因为它整个的总价会低一些。 对， 但是如果你要买一个商，就是纯商品房的话，因为毕竟现在商品房是五六百万很常见的，所以你想它的首付压力其实还是 基本上是要到三四百万了。 对对对 对,、嗯、对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啊，关于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一些事儿，然后呢，也把最新的一些消息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需要我们的专家呢从头到尾的从设计啊，包括一些中间的建议啊，还有各种这种质量的一些监督啊，选择一些主材啊等等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进行报名。那中间呢，我们也穿插着把大家的问题呢来解答一下。我们这边有一位阿比峰的朋友在上午的时候啊，也是给我们留言啊，发了一个问题，就说想问一下，因为他看到了有一个二手房叫什么连港什么什么湾什么的，然后大概看了一下，基本是三万多的一个价格，就是他就觉得说，这北京70年产权的还有这么便宜的房子吗？然后说这个不会有什么圈套吧？而且呢，看着是2012年的这个新楼，但是。这怎么会那么便宜呢？这不会是八几年的房子写了二零一二年买卖的吧？ 这个具体情况还要看这个具体小区叫什么名字啊、 嗯嗯？ 这个刚才好像如果是这个什么幸福湾的话，连港幸福湾在大兴有这样的一个楼盘，那、 嗯、 实际上这个在一活庄附近。信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这个项目它一共是分几个区 ABCD 四个区，它前三个区都是原来的这种两线房、 嗯、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限价商品房、 嗯、 它是一种保障房、 嗯、保障房。 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第一个它的税费相对来说是 比较 高的， 嗯， 还有一个土地出让金啊，综合地下款等等啊，这个最后您成交下来有个几十万的税费， 嗯， 这是第一， 所以您价格也就上去了 对，价格也就上去了。第二的话，就是这种房子一般来说比一些纯商品房来讲的话，它的品质稍微上还是要差一些的， 嗯， 所以而且这个小户型可能比较多，居住这个人群可能也会比较多，物业管理方面呢，一般来说它也比不上这些可能10年以后的纯商品房，所以从价格上来讲，您看到它确实是低一些， 嗯， 所以我们在看房的过程中，大家不要仅限于在网上先看啊， 嗯、 还要实地的去 考察一下，问一下，对。 对 嗯、然后另外他说他亲戚的想全款是300万左右的这样一套二手房，然后呢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选择？其实总价三百万的话，其实选择余地还是不错的。 对，如果您不要求面积的话，比如说买到一个60平米左右、 嗯、 啊，就这个300万左右的话，是买到5万多单价的话，现在您可以看的，比如说良乡，比如说黄村、 嗯、 这些区域，您基本上都能够看 的。我觉得不光这边，我觉得像朝阳都可以看得到啊。嗯、 对，可以买一个40-50平米的这种小户型产品也是可以的。 对啊，对啊，嗯、所以你就看自己的一些需求了，比如说您是要离上班近啊，还是说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需求，对吧？ 对。 然后你找一个，我一定要地铁交通要好的啊，就是因为这个地铁交通好的话，你怎么都方便，你开车也行，你是坐地铁也行。 这块主要的还说了一个总价，但是我不知道它的首付大概是在多少， 嗯、 因为您如果考虑一个买一个房龄比较老的，或者是这个户型比较小，您的首付可能相对来说还要高一些。 因为他写的是全款300万左右买一套， 直接就全款买，那选择还是比较多， 就还是挺 还比较多的，还是比较多。 对对，所以我觉得你没必要需要看那个那么大老远的，而且又是一个两线房的一个房子， 对吧 ？那其他的有很多真真正正好的商品房，包括一些次新房，是吧？ 对， 就面积你可能不要要求那么高，找到一个位置又好，周边配套又全的，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选择比较多，因为您这个全款拿到手里的话，去跟房东谈也还 特好谈，没错，特好谈。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你可以把你的具体的这种需求再发一下 对 吧，就是我是在哪上班、嗯、是吧，我想比如说我想考虑东边，我还是想考虑北边啊，还是南边什么的，大概什么区域你有什么样的要求，这样我们才能根据您的这些需求帮您去推荐一些区域，对吧？ 好的，大家记好了我们的联络方式，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您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那下面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说这个共产房的事儿啊。这个五环边上呢，好像就是说，共有产权房的这个应该是有800多套是吧？就是今年可能要出来的。 嗯，对，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五环边上，这个是指石景山啊，这个是在东下庄、 嗯。 其实熟悉一些的可能知道，这个有一地方叫八大处公园啊， 嗯、 这个、 嗯、对对对，八大处 可能属于比较多。这个呢是建工跟天恒开发的一个共有产权房，它均价的话是35，含这个全装修的一个大概的标准。从现在来看的话，它相应的这个设计的产品都已经得到了一个相应的确定，所以按照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申请流程来看的话，它基本上可能流程走到了将近一半左右啊，所以 未来在下半年可能能够面向我们的这些购房人去申请了。如果大家考虑这个在石景山买的话，在这个区域买，这周边有个商品房叫做西山枫林，大家应该听过，周边现在应该是能够卖到5万多的这样的一个价格，3万5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低了。符合公共产权房购房条件。第二就是您可能要是石景山户籍或者是在石景山区域工作的非定家庭，或者是石景山工作区域呢其他区县的家庭，这个基本条件才能够去买这个项目。 之前呢这个也有朋友来问啊，说想什么叫现净房，这个我们也是之前一直在说，就是现房价净地价啊。 对， 说到这类型的这个房子呢，应该说现在又有两个新成员加入了是吧？ 对，这个有两个新的地啊。这个一个是在我们的房山的青龙湖这块地的话，大概的均价是在39万左右，另外的话一个是在顺义的后沙峪，这个地方呢离这个顺义的地铁站呢稍微有一点距离，大概是在2-3公里左右，这块的话大概是在5万多6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这个是在前两天刚刚这个挂牌出让的两个项目，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房山的这个项目呢，它是执行这个7090政策的，也就是说70%的这个面积是在要控制在90平米以下， 对， 所以它基本上可能就会以这种洋房加部分从现在的这种开发商做的这种产品来看，设计的比较多的就是90+130左右这样的产品，大部分产品是90平米。这个周边呢，现在来看的话，它还有一些现金房啊，之前也大家介绍过，在这个丰台的王左叫做翡翠西湖。大概的均价是在41000左右，这种产品现在来比较多的。这个项目呢是金地拿下来的，就在这个我们如果熟悉整个丰台或者是房山这个区域的来讲的话，这边有一个叫做重庆水库，这个环境整个还来说相对来比较不错的，是金地拿下的。具体的入市时间呢，我们可能要再等一等了。另外的话就是这个顺义的这个后沙峪这块地呢，它是建工拿下的。这周边的商品房呢，给大家说一下，可能比较出名的，比如说万科城市花园，比如说香花旗，包括我们的阿卡迪亚庄园。基本上是都在了4万多5万的这样一个价格，跟大家说的几个盘都是属于房龄比较新的一些小区。这边呢属于顺义的后沙峪板块，环境比较不错，尤其是在我们的望京或者是在机场区域工作可能比较适合。 好的，一会儿呢，如果大家想关注这个现净房的一些项目的一些问题哈，一会儿我们下半段呢可能再跟大家说一说，对吧？那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您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

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共产房的事儿哈。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疑问，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进行互动。另外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85013710,85013710, 我们会有专家呢全程的陪同大家，无论是从这个选材呀，还是从设计的一些建议呀，包括一些质量的监督啊等等啊，都会有。所以大家记好我们的电话 85013710,85013710。今天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哈，是来自这个嘉爷房谈的杨乐，你好。 大家好，可能名字稍微有一些拗口啊。 是。那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不完全的统计呢，说七月份共有十个项目入市，除了两个商品房呢是老盘加推，那其余八个呢都是现进房的新盘入市，包括像中海的京西里啊、和悦华锦啊、中海丽春湖墅啊等等。按照区域来分呢，应该说大新开盘的项目还是比较多的，并且在即将入市的项目当中的小户型也比较多，所以说呢也是特别适合刚需的一些购房者。 对，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它是这个统计的是预计将开盘的，那实际上这里面提到的项目除了这个中海京西里它已经拿到预售证已经开盘之外，其他的项目目前来看我们还没有拿到预售证，但是它是有计划在最近能够去开盘的。然后我们这边呢给大家去说一下，在这个我们的现进房中这种中小户型呢，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基本上以这个以我们的团队的定义来讲的话，就是80多平米90平米是指的一种中小户型。从现在我们的这个统计的新盘的这个价格上来看的话，基本上可能在400-500万左右，您去买房的话还能算是一个刚需。而且现在的市场上可能来讲的话，就是高端的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大家这样有一个相应的了解。那在今天的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个大兴区呢，目前来说也确实是这种现房价竞低价的产品推出的比较多的。因为在大兴的我们主要的买房的板块，比如说黄村这个亦庄、旧宫、瀛海等等区域，全部都有这种现房价竞低价的产品，给大家逐一做个介绍吧。就是第一，就是在大兴的黄村这个区域，尤其是沿着四号线这个区域，首先在我们先从这个由北往南说啊，在这个我们的高米店附近有一个叫做金地悦风华的项目，它在这个高米店北站的东侧，大概的话是在3公里左右。这个项目它的售楼处是已经开放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它的均价大概是在55,000左右。那首先呢是有一个89平米的跟134平米的产品，总价的话大家可以算一下，400-500万能够去买一个在地铁附近左右的房子，尤其呢它离这个五环路还是比较近的，就是五环边上。这边呢可能大家对这块相对来说比较陌生，这边有一个星光产业基地，大家知道那个比较之前在央视有个栏目啊，这个相应就是在这儿录的，大家可以去重点去看一看。在原来的时候有一些商业办公的产品在这儿卖的比较火，像原来的大兴的这个华远西红柿，包括这个天恒世界集等等就在这个附近，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周边去看一看。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再去沿着四号线再去往南的话，在义和庄附近在义和庄地铁站北面有两个盘，这个两个盘呢一个叫做金悦府，一个叫做怡景万和，都是在这两块地挨着。这两块地的价格呢也是卖到了55,000，它的产品呢也基本上都是80到90平米的这个三居。然后呢这边的话比较有优势的就是第一临地铁大兴义和庄站很近，大概的话从这个我们现在得到的消息来看的话是800到1000米左右，就是您在1公里之内就能够走到地铁站了。另外的话它就是旁边就是念坛公园，您这个买了房子将来逛逛公园还是挺近的。另外的话就是在义和庄这个附近的话，大家都知道像泰和、恒大等等，在这些有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办公的一个推出，将来在这块的商业相信来说也会比较好的。推荐大家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在东西城在金融街附近左右上班的这个我们的粉丝可以重点去看一下。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大兴的旧宫有个项目叫首开保利西悦林宇，这个项目目前来说呢它是在这个五环边上，就在这个 五环路，一下这个五环路就能够看到这个项目，现在目前来说已经动工了。它旁边呢就是这个南海子公园，整个环境来说相对来说比较不错。这个项目它的均价呢大概是在这个52000左右，它是首期它推出的这个138平米的这个产品是已经开盘了。据我们了解，它一期推出这些项目呢推出了几十套房源，卖的已经差不多了。二期的话马上就要推出了，同时呢它后面还有一部分这个90平米左右的这个三居。目前来说它138跟90平米这两个样板间都已经开放了，都是这种交付标准的样板间，给大家提供了简装的一个交付的一个标准，大家去看那个房子就能看到了，基本上您买了还是可以买点家具就可以入住了。五环边上挨着公园，同时呢环境确实比较不错。另外的话就是这是在旧宫区啊，还是在银海区域呢？还有两个这个现房价定价，一个是这个银海府是52000，它首期推出的这个88平米的三居呢卖的相对来说还比较不错，现在的话应该是还有一部分一层的房源，但具体呢我们可以到售楼处去咨询一下。后区它还会推出一个大户型的一个产品，在银海还有一个万和斐利项目，这个项目呢就在这个我刚才说的银海府旁边，两个项目都是卖52000。这个项目银海府呢这个一路之隔的万和斐利呢，它的卖点呢我们相信熟悉的都知道，它有一个90平米三居，另外还是有一部分60平米左右的产品，我们就按照5万多这个价格来算的话，它300万左右，而且能够在8号线的三期南沿，它在银海是有一站的，这两个项目都是地铁旁边，您下了地铁可能溜达个5到10分钟就能到小区了，300万买一套我们用自己的话来说叫做上车盘啊，这个尤其是还临着地铁真的是不容易了。另外的话就是在大兴还在这个亦庄区域内还有两个项目，一个在河西，一个在路东。路东区的这个呢是在次渠地铁站附近，大家熟悉的就是这边有个企业叫做京东，就挨着京东，它这个叫做首创远洋喜瑞天柱，这个项目呢是在这个52000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高层产品87平米的三居，117跟134平米的四居，这个比较适合我们在亦庄包括在周边整个上班的一些白领或者是精英人群去购买。另外的话在这个河西区还有一个房子叫做这个和悦华锦，这个项目呢它是在这个亦庄金茂悦包括万科金域东郡等等周边啊，大家可能会对这个区域比较熟悉，这整个这个区域呢河西区来看现在来看就是环境比较好，但是它是没有地铁的，比较适合我们的这些改善包括整个对于品质有一些要求的一个人群去买。同时呢它旁边还建有一个人大附的亦庄的这个学校，这个学校呢就在这个整个项目旁边，将来是不能上的，当然我们还要看最终这个相应有关部门的一个划片的政策，但是整个可能会比较适合我们类似于想要一些环境的这些用户了。这是目前来说大兴区域现房价定价的一个产品的基本的概述，就是从现在所有的区域来讲的话大兴这个项目真的是很多。 没错。所以刚才其实我也在这个微信群里也是看到有一些这个朋友也是在问啊，说这个大兴那边的这个先进房的这个项目还是挺多的，说能不能分析一下大兴啊什么的。 对，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大兴的区域比较多，首先呢它基本上都是在52000到55000这样的一个均价，产品呢也都是90平米或者是130平米左右。那具体来说如果说是我们的想在大兴区域买房呢，那首先第一就是您到底喜欢大兴的哪个区域，我是喜欢亦庄还是喜欢黄村，是要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就从价格上来讲的话这些项目的价格可能 都还可以， 而且差距并不算太大。这个我觉得用我个人来看的话就是您要看眼缘了，我到底喜欢哪个产品， 对对对， 看项目产品了， 这个一定要亲自去看。我们说了就不止一次了， 看看， 就是很多东西你只要到现场了你才能了解到说周边是一个什么情况，我喜不喜欢这个居住的环境， 对吧， 对 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就不能嫌麻烦 对， 也一个一个仔仔细细的里里外外的都要看一下。 对，这您买房的话尤其是就我们现在来看，如果您去买新房的话可能我们参考的这个还比较的少，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这种现房价定价的产品根据我们团队的统计大概是30多个，您如果在5万多的价格可能还就是都看遍了就可以，但如果您这个总价在400000-500000再想看二手房那选择就更多了，还大家推荐大家实地来看一看吧。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日前呢从市发改委获悉呢全长大约是70公里的密云北线旅游走廊待二期工程将在年内开建，那待这个二期建成呢密云水库的北部呢会形成一条全长大约140公里的旅游走廊带，呈现出水城花宝交相辉映的这种特色的风景。 密云这个区域呢实际上我们之前就是跑盘给大家去看房子的过程中 真的是比较宜居，水真的是很清，而且空气的话包括山等等还是比较不错的。如果说到房子的话，这边目前来说有个限房价竞价的产品呢，叫做京投发展这个我们的锦悦府，大家听好了，是锦悦府，不是景悦府啊，不是平谷的那个项目，均价的话是在25000左右，自在密云的这个台阳乡，它推出的高层加这个叠拼的产品，大概是90平米的三居，大家重点可以去看一看，2500090平米。就如果您是这种养老的这种居住的这种要求来讲的话，还是比较适合您的。 嗯，哎，说到养老，咱多说两句啊，就是因为最近也是有听众朋友来问我，就是说现在你觉得，在北京周边养老哪些地方比较好呀？你看，杨乐有没有这方面的这种研究？ 如果说是养老，我们就单独来看环境的话，其实这个密云跟怀柔是比较适合养老的。但是这两个区域呢，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如果您想去买新房，现在基本上没什么新房供应。 嗯， 如果您去 二手，只能是 多去考虑一下二手房了。那二手房方面的话，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整个怀柔区域，从现在来看，新房基本上是没有在卖的新房，就很少，就是个别的两个项目，但是产品可能现在来说目前来没推出。但是二手房房源这边呢，虽然说您不要看到密云怀柔可能市区的人或者是其他区县没有去过这些区的人可能会觉得比较远，单价是不是便宜一些，但是您还真别这么想。 嗯， 因为这些房源的供应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而且它又比较的适合我们的本地人去居住，所以在这周边去买房呢，基本上像怀柔这个区域，您可能在4万左右3万多啊4万这样才能够去买房。推荐大家去这些区域看看，这个山清水秀，如果您在一个北京这个市区雾霾天去看那边的话，整个的空气质量比这边好很多， 是吧。所以就是还是啊，这个有点山有点水的地方，确确实实适合这个养老啊。好吧，那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另外呢，也可以这个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需要我们的专家啊帮您全程的去这个监督啊，然后或者说是一些设计方面的一些建议啊等等都是可以的。好，来看第三条信息。近期呢，多地纷纷出台了房地产的新举措，像楼市调控也是在发力啊，释放哪些新内涵了呢？打击投机炒房，保障住友所居。那未来房地产市场调控在保障刚需层面，如何是因城施策、因地制宜呢？ 这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还是那句话，房住不炒嘛。那我们如果是炒房的话，您就要自己估量一下了。比如说前些日子的这种长沙的限购，如果您是单纯的就是炒房目的，小心这个买到里面可能这房子将来卖不出去。 嗯，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纯粹啊，就是我到底是想改善一下居住环境，还是我是想老，还是想养老，还是我是就首套刚需？大家一定要以这种我们去买房去住的这种心理去买房子。 所以我觉得啊，就是你要先抱着住的这种态度， 对吧？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地方能住，它才能有人气。能有人气之后，它附带的其实像一些这种升值空间，其实它就是有的，对吧？所以说这个我们住的不是炒的。你要说指这个地方，我所有人都来这边炒，我所有人都买这房都不在这儿住，那这个地方它怎么能够火起来呢？ 对 吧？ 基本上可能就会像一些鬼城 就废了嘛，就对吧？啊，好的，我们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啊，把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那住在家里每月呢就可以领取不低的养老金，那这样的老年生活听上去觉得很惬意哈，但是呢这被寄予厚望的养老的一个新选择呢，为什么会遇冷哈？那投保老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那需要哪些政策的一些扶持？那近日呢，在北京、上海等一些试点的地区呢，也是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 其实我觉得这个首先要扭转的，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观念的一个问题。 嗯， 这个具体的细则可能还要有一个整个一个力度的一个扶持，因为我们传统的可能中国人的老人还是有一套房子来养老，有一个固定的资产，他把这个房子抵押出去，并不就是符合他的一个心理的一个预期，他可能会觉得心里不安。如果我东西给银行了去抵押了，会不会将来我收不回来等等，这个其实还是心理的一个作用。 嗯嗯，因为很多觉得这个我一辈子有这么一套房产哈、啊、就无论是还是要留给自己的儿女啊、孙子啊什么的，你说把它抵押出去了，然后呢我是拿到一些钱了，但是呢这个我每月是不是还得要还钱呀、啊、对吧？那万一我这要是这个还不了的话，这房子到时候就一下昌没了，这个有点心疼是吧。 对，所以这基本上是传统观念跟我们现在的这种推行的新的政策是一个相应的一个冲击吧，这个具体还是要看我们将来的这种理念的这个 推行。 对，另外还有一个，比如说政府的一些政策的扶持，刚才说了哈，这个政策扶持其实很关键，对吧？啊， 对，这个能给我们的相应的这种以房养老的一些老人一个信心，这个可能是更大的一个因素。 嗯，没错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下面一条信息。每当毕业季来临呢，毕业生除了找工作之外，最关注的可能就是住宿的问题了。那如今很多的城市呢，除了用来就业，用来吸引这个应届毕业生之外，更是直接用客户落户来争取更多人才。那记者也是注意到，从去年开始吧，说部分城市的陆续出台了相关的一些落户啊、租购房优惠政策啊，去吸引人才。那随着今年的毕业季来临呢，新一线的城市也是相继出台的人才吸引政策已经初见成效。那在毕业生求职的前15位城市当中呢，一线城市的占比呢是 39.06%， 那新一线城市占比呢是 56.36%。 这个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变着花样的来吸引我们的人才。今天我还刚刚看到一条新闻，在这个西边有个城市啊，它推出了一个政策，这个毕业生如果你过来租房的话，它的月的租金是100多块钱。 啊，真的太少了， 这个导致了当时的这个毕业可能连夜去排队去租这个房子。那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如果您真的研究好了当地的这个相应的政策，包括我们的人才引进的政策，包括买房的政策，包括租房的政策，其实回到我们的这些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工作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嗯，还真是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地方都有各种出台一些政策。我觉得尤其毕业生或者是一些这种高端人才吧，您可以到各个城市去转一转，对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不要眼睛只扎在某一个地方，是吧？就是多转一转。那有些呢，可能相对来说它，因为每个城市它可能它自己的本身特点不一样，有的城市它可能就是一种科技的城市，那有的城市呢可能属于那种比如手工业啊什么的，就是你要根据自己的一种特长，因为在这个城市呢，我那更能发挥出我的一些优势，对吧？ 对， 而且又有很多的这种好的一些这种 政策， 对，那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对， 嗯，说实话，真的有时候看一些城市里的那种生活的节奏，我觉得这太好了。 对，基本不想在北京生活了。 就对，觉得这个很多这种城市这种生活的状态，我觉得还是这才叫生活，是吧？ 基本上可能享受一种慢生活的那种状态嘛，我就 觉得。对，然后又能做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啊。好吧，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那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安居好声音”啊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的，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公众共产房的一些事儿啊。刚才呢也是有位朋友说想这个看一下，说共产房呢是五环边上有800多套，说据说哈，然后呢如果说整体算起来说今年可能会有2500多套，是这个概念吗？ 具体来说的话，相应的入市的一个共有产权房的数字呢，我们肯定是要以这个相应的住建委的官方网站公布的这个数字为准的。那但是在这个五环外啊，六环外啊，这个大兴的有个共有产权房它已经动工了。这个是我们在上周的时候我们的同事去踩盘了，发现这个项目已经开始动了。它的均价是在29,000，是首开保利碧桂园项目。这个项目呢在大兴的魏善庄。大家如果熟悉这个区域呢，就是在大兴次个庄桥再往南走一些啊，算是在新机场范围内的一个辐射区域。 嗯， 这个共有产权房呢，大家定价是29,000，大家可能会觉得大兴这个区域呢是不是稍微高了一些？但是实际上从周边跟二手房去对比的话，这个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 嗯， 而它供应的这个套数呢又是2000多套，所以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尤其是您将来可能是。在我们的比如说航空领域去工作比如说在新机场工作，比如说我是可能相关一些工作，比如说物流啊等等的这些，将来可能是在新机场范围内，这个项目真的是可以重点去考虑一下。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今年9月啊，可能9月底这个新机场就能投入使用了，将来您如果真的是符合这个相应的这个申请条件的话，这个项目还是比较近的，它走这个南中轴路到这个新机场，我们上次开车大概走了一下，大概10多分钟20分钟就能到了，所以还是比较方便的。 嗯，是哈。然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共产房啊，然后还有就比如说有朋友说四环内哈，据说可能是不是也有现金房的一些项目，因为不想往五环再走了，能不能往里走走？ 这个项目四环内有项目是电建这个拿的项目啊，它叫做明月汇。这个项目的话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推出了它一个案名，包括它的产品的话还是有这个90平米左右的，均价的话大概是在61,000左右。从现在周边来看的话新房基本上都是卖到了7万多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还是会比较值得大家去关注。 但是听着好贵哦。 已经就现在的这个位置上来讲的话，您当然觉得可能单价来讲的话，可能会觉得比较贵，但是根据位置上来讲，这块价格是实际上真的是算还可以了。 嗯嗯，好的好的。我们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我们这边有一朋友问到说，这个他媳妇儿的社保呢累计大概是60个月，说能用他自己的公积金来贷款买房吗？说他们夫妻俩有结婚证，但是户口不在一起。 这个是可以的。您如果夫妻一方符合这个相应的共有产权房的这个申请条件，然后申请正式以后呢，然后您想去贷款，只要一方符合就可以了。但是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您的贷款的这个存缴额度够不够？ 嗯， 如果说是我们现在夫妻只有一方符合这个条件，另外一方不符合，您的这个，我们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现在夫妻两个人妻子是月存缴是在1000块钱往上。基本上到1100左右，而您的丈夫呢是不符合这个共有产权房这个公积金贷款条件呢，基本上您就能贷到120了。但是如果您的存缴额呢比较低这个妻子方面只能贷到这个存缴方面个人存缴只有800块钱左右，那您的这个丈夫又是不符合公积金的贷款条件的，这样您就贷不到120了，基本上可能能贷个80-90万左右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您还要看您的存缴额度是否这个够标准。 对对对，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就算两边存缴的都到了，而且有的比如说可能夫妻单位也比较好，可能给你上的是这都是最高上限啊，这个其实也很郁闷，你知道吗？之前也是有朋友碰到过，我在节目里不止说了一次，因为让大家多方面去注意嘛。有夫妻双方，如果你上的都是最高的这个 上限 额度的话，就有可能他贷不了那么高的年限，就120万可能是可能能到，比如说首套可以贷的，但是他不给你贷25年，他可能 25年是肯定贷不了的， 对，他可能只能给你贷5年， 对 啊，也就这样的话，可能相当于。就比如说你要贷120万的话，一个月可能要还2万多的样子。但说实话呢，因为它5年嘛，所以它的利率很在2.7%，就很低。但是呢，对于很多普通家庭来说，你说一个月还2万确实挺高的，所以这个也是个问题。 对，这个您要注意了，尤其是我们去买这个共有产权房的时候，这些公积金贷款呢相应的基本条件你要说清楚了。比如说我们现在买共有产权房，其实它的贷款跟我们买商品房还不太一样，就是第一，您的存缴时间方面有一个区别。 嗯， 我们如果买商品房的话，您存缴是建立账户一年连续存缴12个月，然后您如果买共有产权房的话，您连续存缴6个月就可以了。就是说您之前断过这个公积金的存缴没关系啊，您从这个段开始连续再交6个月，您就能够实现去买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贷款的一个资格了。 嗯， 另外的话在这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现在去买我们的共有产权房那个贷款呢，您如果是国管的公积金， 嗯， 这块是不看您的贷款这个余额的，是看您的账户的存缴的。 对，所以国管和市管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吧？ 啊，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健康加油站。那明天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啊。我们明天再见。 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年终大促最后一波这个羊奶粉的特惠呢确实划算。 对呀，一点没错，你想想之前一直推荐的都是99元一盒的价格，现在每盒便宜了30块钱，只要69块钱，这电话想不火爆都难了。 是的，但是大家打电话也是有顾虑的，比如有人就问了，说你们价格低了，奶的品质没变吧？你们价格低了，这生产日期还是新鲜的吧？ 大家多虑了，我们做促销其实啊说到底就是拉口碑，如果做不好的品质岂不是得不偿失吗？ 嗯， 所以啊，您放心，都是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都是最新的生产日期。那么690元一组10盒，划下来这每盒只要69元的特惠，只再这么几天。 对， 听到了就赶快来占据优惠名额了。 是的，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我们呢是送奶上门，您看到满意再来付款。 对， 其实啊，瑞麟已经在广播推广了几年时间，我们的老会员不说多吧，这几百万肯定是有的。 对， 大家。 信赖瑞麟，那喝进肚子里的奶制品呢，我们也一定要负责到底。 是，从养羊开始，天然放养，吃青草，喝泉水，听音乐，做运动，让羊儿的体质更好，挤出来的奶呢品质就更高了。然后就是制奶，奶的纯度跟口感都是衡量的标准。那么瑞麟羊奶呢，放置一会儿可以产生一层奶皮，自然是好奶，而且奶香浓郁。 还有3186的朱阿姨说，我今年72岁了，去年下雨天摔了一跤，肋骨骨裂，后来呀，我就很注意钙质的补充，选择瑞麟，我可是对比过这个钙含量的。 其实大家喝奶制品啊，就是一种简单快捷的补钙方式。羊奶当中每百克就有640毫克的钙质，还有上皮细胞生长因子、乳清乳铁蛋白。以前我们做99元一盒，都是300克15袋独立包装的，现在一组10盒690块钱，每盒只要69元，一盒就便宜了30块钱。你买的越多，挣的就越多。 是的，4007106108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提醒大家，690一组10盒，每人最多订购2组，活动一旦结束，优惠就会立马取消，所以听到就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线上很多人都说是电话打进来，如果遇到占线呢，您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的重播了。 是， 因为咱们很多会员有收听广播的习惯，肯定都知道这金钻配方的瑞麟羊奶粉69元一盒的单价，那是几年前的价格了。 对， 所以大家都是2组20盒的再订购，能订购到就恭喜您，还没打进电话。